知道眼前一切就是哦，只有为你，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，寸步不离。哦，只有为你，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，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。哦，只有为。纤细的心，其实我一直很用心，只是没有说明，未来蓝图在心里。哦，你常说我太实际，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，其实我只是很小心。 一路飘飘